叶兄，霸气雄图一直把你当苦力带副本，好不容易又找你打野兔 BOSS 了，你就这么直接承认是叶秋，那以后不是卧底不了了吗？ 反正他们早就猜到了。 也是，我好想看看他们会长现在的表情，肯定特别精彩。 老板，别光顾着笑，赶紧去办事儿啊！ 啊，什么事儿？ 去拉那个在悬崖上给我加血的牧师入伙啊！ 哦，好，他叫什么来着？ 小手冰凉。 啊，小手冰凉。哎呦，居然还是个妹子。不会是个人妖号吧？ 老板，你真是料事如神。 哎呀，居然玩人妖号。 也没什么，听说是别人给的号，他懒得计较，就直接玩了起来。 嗯，也无所谓，我不歧视人妖号。先跟他加个好友吧。 等会儿，你该不会是打算加了好友直接就说，兄弟久仰你的实力，跟我一起组战队好不好？ 不然呢？ 不是，你至少得先跟人接触一下，自然的聊一聊，啊，表示看出他的厉害，然后再顺理成章的拉人吧。 哦，有道理。他也不是什么知名的高手，突然加好友是有点奇怪啊。嗯，但是该怎么说呀？嗨，不然还是你去吧。 那不行。张家乐刚才都说了，当心人家鄙视我的身份，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我要是去跟人家说我叶秋跟我走，直接被人喷一脸怎么办？ 极有可能。哎，不过在霸气雄图公会的也不一定是霸图的粉丝吧？ 我当然是有一定的了解才这么说的，这小子是张新杰的铁杆支持者，所以才让你出面 啊。哦，但他要是答应了我们之后还是会知道你身份啊？ 这简单呀，到时候就说我也是你在路边不小心拉拢到的。 你一个前家世大神这样去忽悠霸图的粉丝，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啊？ 什么不负责任？你作为战队老板，招揽队员是你的职责和权利，我不过作为队员给你提了一些建议，你应该拿出严肃的工作态度来，不要总想着什么粉粉的。 哎，你现在是在教训老板吗？ 不敢不敢。不是，你赶紧去吧，你待会儿 boss 打完了他下线了。 好吧，我试试。他要是不加好友，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哦，我问问。 小手冰凉，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淹死后回城了，正在往 boss 那边赶呢，刚到北桥后山。boss 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那正，你先在后山等会儿，跟大家集合了以后再一起上，免得落单被埋伏。 哦， 老板，他在后山。 咦，我就在后山，没看到他。 我来看看。哎，那不是吗？你视角往右转，再转，转，对，停。10点钟方向那棵树呢？ 哦哦哦，看到看到，我这就去。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21集。你好。 你好。 刚才野兔 BOSS 混战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在桥上的那个圣智玉树，很精彩。 啊，还好吧。 冒昧的问一句，那应该不是什么巧合吧？ 终归还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 哦，那这样说起来，你的技术很不错嘛。 马马虎虎吧。 哦，是这样，我准备成立一支战队，正想找个牧师，你有没有兴趣啊？ 啊，叶秋的战队吗？ 啊，靠！叶秋，我被他看穿了，怎么办？ 哦，他怎么说？ 他问我是不是叶秋的战队，现在该我回答他了。 那你就承认啊，该说什么说什么呗。 喂，你掉线了？ 就是叶秋的战队。 哦，那这个战队还算是有一点搞头。 有一点儿。 那个无敌醉俊朗是不是叶秋？ 啊，是。 他混进我们霸气雄图有什么目的？ 没什么目的，就是开个小号，随便去磨练下技术。 叶秋这样的水平，跑到我们这个中流团里，能磨练个什么技术？ 总之就是，我觉得你的水平挺不错的，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啊？ 要真是叶秋的战队，我还是有点兴趣。不过，你不会是借他的名号拉虎皮扯大旗吧？ 绝对不是。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有亲自来找我？ 他 他这不是怕你是霸图的粉丝，对他家世大神的背景有抵触情绪吗？ 哼，那倒是。不过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你这个竹烟侠和叶秋是一伙的，你来找我不也是一样吗？ 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来就来，不来就不来，痛痛快快的给答案不就完了，唧唧歪歪的。哈哈，是是是，我们太大意了。那你要不要加入，给个准话吧？ 哪有这么容易啊？ 那你还要怎样？ 我跟着叶秋组建战队肯定不是随便玩玩，要以职业联赛为目标吧。那就是意味着我要做职业选手了。 对啊， 这可是人生的重要抉择，难道你是希望我草率的在这一二三秒里就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吗？ 那你考虑一下吧，我随时等你的答复。 哎，等等，你就这样让我去考虑？ 不然呢？ 你至少得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和规划吧，比如除了叶秋以外的其他人员构成，战队会有多大的投资额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待遇水平，签几年合同，有没有三险一金或者是五险一金，包不包吃住。 哦，我们的队伍目前正处于准备期，下赛季报名参加挑战赛，人员方面还在多方面落实中，投资嘛，我就是投资人，至于待遇问题，你要是真的有意向，那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谈。 你就是老板？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就是现阶段而言，只有我一个投资人，差不多也算是老板了。 哦，那未来是否有别的股东，你也不确定了？ 我们现在还在战队组建的初级阶段，有太多问题都还不确定。 你刚才说报名挑战赛，但即便有叶秋，也不一定能赢吧？毕竟挑战赛里肯定有两支上赛季出局的职业战队。 嗯， 那是不是进了联盟以后，战队成员才能转签职业合同呢？如果进不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吗？ 这些都还在商议中，具体情况可以到时候一起讨论。 哎，又不确定。大姐啊，你接下来不会是要告诉我，如果我有意向，就先给你交一个300-500块钱的押金吧？哼，那我倒是不会再有任何疑问了。 当然不是。战队具体规划是叶秋负责的。算了算了，我让他自己来和你谈吧。 不是吧，一点思路都没有，全甩给叶秋啊？你这投资人当得也太稀里糊涂了吧。叶秋是你亲戚啊？ 靠， 老板怎么这么大火气啊？谈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你自己去跟他说。 说什么呀？ 战队的规划，人员的构成，投资的额度，签不签合同，签什么样的合同，有没有三险一金，管不管吃住，还有我和你是不是亲戚。 不是，这家伙考虑的很细致吗？ 你还笑，我要被这个人气死了。 行，我来说吧。 喂喂，怎么不说话了？掉线了？ 来了来了。 无敌醉俊朗，你真的是叶秋？ 是我，听说你问题很多，所以还是我来跟你说吧。 那就最好了。等等，我先问一下，选中我的是你，不是刚才那个傻大姐吧？ 靠，谁是傻大姐了？ 确实是我发现的你。另外，你说的那位傻大姐她不是我亲戚，她是我们的老板。 哦，那么傻，她的钱应该很好骗吧？难道这就是你选她来投资的原因？ 你看， 忘了告诉你了。那位傻大姐没有掉线，我们俩现在的对话她全都听得到。 老板你好，希望您听到我这番提醒后可以意识到挑战赛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我谢谢你啊。 那我们言归正传，麻烦你们介绍一下战队目前的情况吧。 战队现在确实还有很多不确定的情况，甚至在挑战赛之前还凑不够人的话，那一切就都是浮云了。 凑人够就行了？你对赢得挑战赛就这么有把握？ 只要是比赛，就没有任何人敢说有100%的把握。但如果连挑战赛都赢不了，就算是进了联盟，也最多是旅游一回。 所以你们报名挑战赛，也是为了检验这支队伍的实力？ 不错，这才是对投资人的负责。真正需要承担出局风险的，只不过是我个人而已。就算我们淘汰了，你们也有机会凭借在挑战赛上出色的发挥，加入其他的战队。 给自己争取一个很好的未来。 这样的未来，在其他职业战队也一样可以通过出色的发挥争取到吧？ 对，但我看得出你也是个明白人，对自己的水平应该还是有数的。你觉得现在的你可以在正式的职业联赛中拥有出色的发挥吗？ 恐怕不能，但至少我有潜力，否则你也不会来找我了。 没错，像你这样的在各大战队的新手训练营里比比皆是，我们找到你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条件有限，反过来说你的条件也就配得上我们这样的队伍。现在的你还需要成长，挑战赛的参赛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难度增长过程，用来积累经验提升水平再合适不过了。 你说的有道理，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看你这么仔细慎重，应该也是对成为职业选手有相当大的兴趣。 那当然，我想恐怕绝大多数荣耀玩家都会抱着这种幻想。 那现在你有把幻想照进现实的机会了。 被大神你认可了潜力，我倒是有点想去霸图的新手训练营报名看看了。 那我不建议你去霸图，张新杰在霸图的地位太重要了，已经超过了牧师这个职业对团队的价值，哪怕你的牧师技术比他还要出色，也不可能取代他。所以牧师新秀在霸图很难积累比赛经验。 那你觉得哪支队伍最适合我？ 毫无疑问，当然是我们这支队伍。 你们的队伍叫什么名字？ 星星。哎，对吧，老板，我们还会不会再换啊？ 不会了吧？ 会，连战队名字都不确定吗？你们就不能减少一点这种不靠谱的感觉吗？ 哦，我们注重实际，名字这种浮云一样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哪怕是就叫浮云都可以。 喂，你不要恶搞啊！ 老板，其实浮云战队比星星战队还真的要好听一些。星星听着就像是路边的小杂货铺啊、小卖部啊、小网吧什么的。 你真像 啊！ 哼，随便你们吧。 那个名字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关于战队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如果不需要交纳什么保证金的话，我差不多可以确定了。需要现在谈一下合同细节吗？ 这方面你有什么要求吗？ 看你们这艰苦的条件加上我自身的水平，其实我也没资格谈什么条件，对吧？ 对，要是你太把自己当个宝的话，那我们只好出去继续剪草了。 但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找人，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 在没有一支可靠队伍出现之前，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现在战队组建到什么阶段了？ 算上你我，确定的大概已经有四个人了。 还有两位是？ 一个术士，还有一个战斗法师。 木木不算吗？ 挑战赛的时候他不在。 木木？苏沐橙？ 啊，如果我们能顺利进入职业联赛的话，他会和我们同队。 终于可以听到一个靠谱的好消息了。 好了，那我们就直接一些，你先说说你对合同有什么重要的要求吧。 如果最终顺利赢得挑战赛，你们会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实力表现低于预期而在进入职业联赛之后将他放弃呢？ 态度决定一切，只要态度没有问题，实力会有的，表现也终归会有的。 那也就是说还是有这种可能吧？ 当然，事实无绝对。 那在我们进入职业联赛之前，有其他的战队对我有意，战队是不是可以同意我离开呢？ 原来你关心的是这个呀。你关注职业圈的话应该知道，通常战队都不会强留不愿意留下的选手。要真要发生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协商出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这么说你满意吗？ 好吧，那你把合同发给我看看具体条款吧。 作为不靠谱的我们当然还没有准备合同，不过这种给新手签的合同网上应该有不少人爆料过，你可以拿其他战队的来参考一下。 不是，你的意思这合同还得我自备？ 也不是不可以。 我现在有点想反悔了。 你开玩笑吧？ 但我坚决要求先确认一下，你就是野秋。 那我上君莫笑那个号给你发个消息。 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君莫笑就是野秋吧？ 你可以去问你霸气雄图的会长啊，或者给你老韩啊、张新杰的电话，你打去问问。哎呦，电话好像我没记着，要不然这样吧，我给你他们的 QQ。 哎，或者和苏沐橙视频也可以， 或者找黄少天，让你见识一下他真人有多聒噪。你选一个，选择一款适合你的。 哎，算了算了，我已经信了。 好了，小手冰凉的资料发过来了，我看看。安文义，哼，必是大学生啊。看他说话那样子，还真不像才二十岁。我刚才真是分分钟想掐死他。 我也不知道他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哎，刚才是谁说对人家已经有过了解的？ 不是，我说的是初步的了解。我也就是在他们团当 MT 的时候，发现他加起来节奏手法掌握的还不错。再说了，幸亏他是这样理智清醒的人。要是你这样， 我怎么了？ 要他是像你这样会为了偶像怒而退会的个性，你觉得一个霸图粉丝听到叶秋这个名字， 那肯定没法谈了。等等，什么为了偶像退会？我偶像是苏沐橙。 是是是。 太好了，这样咱们战队就有四个人。哦，对了，第十区那个包子呢？他也是你看中了要加入咱们战队的吧？ 哎呀，我好像忘了跟包子提这事儿了，我还不知道他的想法呢。 这么重要的事也能忘？鄙视。 是啊，这么重要的事儿也能忘，我也鄙视。 好了好了，那现在去问问他，正好我要建个咱们星星战队的 QQ 群。 嗯，我来跟他说。哎，你建好了呀，先直接拉他入群。 好。 哎，什么情况？谁弹我语音？ 包子，是我。 哎，老大 ，QQ 群邀请收到了没有？ 哦，原来是老大的群啊，收到了，我这就加。 嗯，星星战队， 好巧啊，和咱们工会有两个字是一样的。 咱们工会准备成立一个战队，你要不要加入啊？ 那必须的。 然后啊，咱们要报名参加下赛季的挑战赛。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在群里发了网址，你去看一下。 哦。啊，好多字啊。 详细的你之后再慢慢看，我先简单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啊，赢到最后就可以进入职业圈。 职业圈？ 嗯，去职业圈搞一冠军回来玩玩，怎么样？ 晒单了。 好，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嗯，哎，几点开始比赛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感觉我已经彻底的燃烧起来了。 海总，得等到夏天，下赛季开始的时候。不过啊，年轻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斗志，很好，继续保持。 嗯，老大说的太好了，这应该让我那小弟来听听你的训话。 嗯，你的小弟？ 美光啊。哎，老大，你不记得了吗？ 哦，他呀，当然记得。哎，他现在水平怎么样？ 一个字，还是菜。不过说起来，他也算勤奋了，是不是可以让他也来我们战队感受一下这浓浓的斗志啊？ 可以啊。 哎，谢谢老大，我这就去把他拉进来。 包子的思维果然还是这么跳跃啊。 是啊。 哎，这什么情况？哎，包子，你拉我进的什么群？哎，星星战队。 美光，你小子听着，多亏了我向老大求情，才让你加入这么高端的群。你要珍惜机会，把握未来，不要给我丢人，知道吗？ 哎，滚滚滚滚滚滚滚！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吗？居然在这里撒野！你 哎，别吵别吵！ 听了没有？不要吵！哎，到底是谁吵啊？哎哎，大神，你这是要成立战队了吗？ 对啊，你有没有兴趣？ 我也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但是呢？可以努力， 滚，没问题。哎，大神，你接着说。 啊，我们会报名下赛季的挑战赛，你有没有想过当职业选手？ 做梦都想。 包子，你先别插话。 哦，那你们聊。哎呀，现在没有比赛可打，实在是让我焦躁的不行啊！我必须回游戏里去释放一下我的能量了。 嗯，你去吧。 哎，总算走了。 好了，我们继续说啊。哎，你有没有兴趣？ 职业选手，我真的可以吗？ 有决心的话，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嗯，让我试试吧。 那可更要加倍努力提升自己啊。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去努力。 哎哎哎，先别退，美光， 你先把你的资料发我一份吧，手机号啊、姓名什么的，方便以后咱们联系。 哦，应该的。身份证的话，复印件可以吗？还是得原件啊？报名的话，需要我本人到场吗？ 你别着急，报名还早呢，你先发一份简单的个人资料过来就行了。 好的好的，我发群里吧。 哇，18岁就大二了，了不起啊。 哪里哪里。 你是数学系的，学得好吗？ 喂，你看清楚，人家可是名牌大学的。 对于游戏而言，数学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好好学，有用的。 嗯，我知道。 哎，对了，我这里有一份资料，你可以试着研究一下，我发你啊。 好。这是机能点的， 这是咱们战队的机密材料，要保密哦。 当然。大神，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游戏练级了，争取早点来神之领域和你们一起。 嗯，去吧。好了，搞定了。 叶兄，你刚才发给媚光的，该不会就是上次魏琛给你的那份技能点的资料吧？ 对，就是那个。 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要发给他？ 老魏的研究啊，大都是凭经验推导出来的结论，只有交给媚光这种真正读过书的家伙，才能解构出这当中的各种因素和相互的关联。 真正读过书。 网游里的数学说到底就是数学，论猥琐那肯定是老魏厉害，但论数学嘛，我相信媚光应该比我们都懂得多。 那这样算起来，咱们有6个人了，够一支战队的最低人数要求了。 嗯。 但以我们现在的水平，想赢挑战赛是不是还是有点勉强？ 哎呀，对啊，就媚光那个水平，还不如你上呢。 喂，算算，先说正经的。哎，那你还认不认识像魏琛这样的退役高手啊？ 认识的当然有，但是先不说这些人愿不愿意吧，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冲击联赛总冠军，队伍都是些老人的话，也就没有什么进步空间了。 那你再换个号，去别的工会里卧底找找人。 真要是各方面都突出的人，那还等着我去找？小手冰凉还有媚光这样的，有2个就差不多了，还不如在第10区里多多留意有没有像小唐或者包子这样的。 哎呦，那我赶紧再跟包子嘱咐2句。哎，你说我们要不要跟包子签个合同什么的，别让他被其他的工会挖走了。 我感觉还好，包子的性格，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也算是有极大的短板做掩护的， 还是小心点好。我太欣赏包子了。 怎么？ 我刚才跟他说，咱们先签个合同，让他做好准备，之后等条件成熟了来 H 市这边，他就丢下了一句，哦，那我买票去，就下线了。 这也太果断了。老板，那他来了以后怎么安排啊？咱们这可没多余的房间了，难道睡客厅沙发？ 嗯，这是个问题，现在离挑战赛也没有几个月了，这住宿问题早晚得解决。交给我吧。 哎，你去哪儿解决啊？ 当然是去租房啊。走，一起去看房去，顺便你也挑挑环境，选个你满意的房间啊。 你是老板，这种事当然应该你去啊，你随便看着办吧，我都行。 行吧，那你溜会儿急，我去找小唐去。 哎，对了，那我是不是也把老魏叫过来啊？ 叫吧叫吧，能叫的都叫来，房都租了，不住也是浪费。我走了。 嗯。 小唐，到时候咱们就在这儿摆一排电脑，然后呢把这个沙发挪过去。嗯。 老板，你们在看什么呢？这么兴奋。 果果在规划租的房子怎么布置呢。 哟，这么快就租到了。 那是，钥匙都到手了，这可是我这几天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房。你来看看，上有露台，下有花园，2楼有6间卧室，以后人多了咱们就2人1间。 哇，连排别墅啊，奢侈。这太奢侈了，这房子在哪儿啊？ 上林苑，就在这周围。哎，要不我这会儿带你去看看。 哦，不用了，那小区我去过，环境挺好，物业负责，这几年升值了不少啊。 哼，看不出你还对这有了解。 对啊，怎么想买房？ 不是，这小区物管好，门禁严，加上有不少人都在那儿租的。哎，以前的朋友还在那儿买了一套呢。有一年过节去他们家热闹过。哎， 怎么了？ 老魏说他明天就到。 哦， 还好我今天已经把卧室简单收拾了下。哎，对了，包子什么时候到？ 你那天不是说他买票去了吗？ 他也一直没联系你吗？ 没有啊。 不是吧？难道他买了票直接上车了？ 包子这几天游戏都没上线，可能真的在来的路上了。 嗯，包子的话，有可能。 这么多天了，住哪儿都该到了呀，该不会在路上被人拐走了吧？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之前有一次闲聊的时候，他好像说过他是在什么网吧里边看场子的。 啊，看场子？靠，这都是些什么人？ 所以我觉得他和老魏应该会聊得来。哎，一说包子他就来消息了，说马上到。 啊，他怎么说的？我看看。 老大，我现在在火车上，马上就到喽。 包子，你买票用了这么多天啊？ 哎，没办法，票我当时就买了，结果我一帮朋友听说我要去当职业选手了，就说要给我践行，然后今天见，明天见，后天还要见，一连见了好几天，见来见去的，我的票也一改再改，最后就改到现在了。 那还真是辛苦你了。 还好还好，不过我现在马上就要到站了。哎，我们在哪儿接头啊？ 啊，地址发你了，要是找不到的话，你打这个电话。 好，老大你放心吧，我觉得我用到这电话的可能性绝对是零。哎，不说了，要下火车了。 好。 这么多天没动静，叔来两个都来了，这么巧的吗？ 友情提醒，今天是4月1号。 对哦，有问题。 老板，多大了还愚人节，是不是太无聊了？ 那倒也是。 哎呀，果果，你怎么了？ 就是你吓我一跳。 我都忘了今天1号有木木的比赛，我赶紧下去看转播了啊。哎，你们两个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楼下看啊？ 好， 行，走吧。 是盛世。